平壤金正书烧尸场工人宿舍竣工仪式在13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军人建设者、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参加。仪式上，讲话人强调，平壤金正书烧尸场工人宿舍在朝鲜劳动党的恩情下圆满建成，这是工厂的工人和全国所有工人群众的莫大喜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推崇我国工人阶级为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也使他们享有最大的殊荣，并以亲骨肉之情深切关怀他们。平壤金正书烧尸场工人宿舍是在金正恩同志的关怀下建成的幸福的摇篮。宿舍楼共有七层，全面具备寝室、大众餐厅、生日宴厅和体育娱乐室等，可供工人享受最高水平的生活服务。这天，平壤金正书烧尸场寄宿工人在干部和职工的祝福下入住。另外，同一天为平壤金正书烧尸场寄宿工人举行了宴会。